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27集，阴影。沈泽川疏忽笑起来， 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到了这会儿你还敢试探我？ 是你在试探我。 西红轩缓慢地爬向沈泽川，终于露出狰狞之色。 我了解你，兰州，同一个招数玩多了就没有用了。你惯会言辞欺诈，这一刻你越是装作不在乎的人，对你而言越重要。那日在院子里你诈过我一回，如今还要用同样的花招。我西红轩虽然不是什么绝顶聪明之人，却也不至于蠢笨到这个地步。你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你若是知道了，你就会在拿到钱后杀了我。怎么样啊，沈泽川，是不是翻遍了曲都也找不到他啊？ 沈泽川微微攥紧了帕子。西红轩捋开凌乱的发， 任凭你能言善辩，却忘了一件事儿，那便是你把人藏得这样仔细，就已经叫我好生怀疑。就算我信你几分，也不得早做提防。与你打交道，怕的就是这回头一刀。 沈泽川眼里没情绪，他看着西红轩。 那你想如何？ 我要出去。 西红轩指着门。 我要毫发无损地走出去。如果今夜我出不去，那么明早齐慧莲的尸体就会搁在你家门口。你信不信？你跟我试试。西单这卖主求荣的狗杂种肯定告诉了你，我手底下的人全部都是家生子，我的安危关乎数百人的安危，我就算出不去，也有的是法子弄死齐慧莲。 你撒谎。 沈泽川突然起身，那阴郁暴力的情绪在这肮脏的房间内一涌而出。他退几步，借着昏暗使得那张脸模糊不清，变成了某种黑暗里的庞然巨物。 这地方隔绝外人，你以什么办法通传别人？死到临头还诓我，你对我说试试？好啊，咱们试试，我送你出去。 沈泽川似笑非笑，语声寒冷。西红轩见势不好，冷汗层层，顿时提高声音， 我既然能早有提防，难道不会早有准备？我早告诉过看守，我每隔半个月就去一回，若我没去，他们便直接动手。上次你问我敢不敢信，沈泽川，这次我倒要问你，你敢不敢信？ 沈泽川没有出声。西红轩又安抚似的放缓声音， 你能买通西丹，想必已经知道了齐慧莲在哪儿这件事，世上只有我知道。我早就明白，这世上谁也不能信。我为自己留了无数条后路。兰州，咱们何必两败俱伤呢？你激怒我，我激怒你。 对彼此都没有好处。你不是为利而动吗？这生意这般的不划算，你必然不会做的。你缺什么，我都有，我给你。你只要把胆量和才智借予我，咱们在趣都就能混得风生水起。你看那李建恒，他是个百年难遇的好皇帝，他意味着像你我这样的人有了更加快捷的成功之路，一步登天呐，兰州。你杀了我，得罪了世家，萧二就能接纳你吗？萧氏百战不殆的威名还能延续多久？萧方旭已经老了，若是萧继明也折了，光凭萧二有什么用处？他们注定要败的。 西红轩似是感慨又似鼓舞。 兰珠，你我皆有过受制于人的苦日子，如今你还要选择屈于萧二之下供他差使吗？这天底下能够不离不弃的只有权势与钱，你我联手，我给你金银山，你只要替我稳住西家声名不坠，咱们的生意就能更上一层楼，到时候什么勾心斗角都难以撼动你和我的地位。你先前希望我吞并别家自立为王，那么现如今你自己怎么反倒被局限住了？还有中伯六州，你不想重建中伯一雪前耻吗？审位洗不干净，可你却能用银子砸开中伯六州的门。他们如今穷得一子而食，你就是从天而降的神，到时候谁还敢不服？到时候谁还敢骂你？这些都是钱能给你的。太后行吗？萧二行吗？啊，兰州，还犹豫什么？咱们还能像从前一样继续联手往上爬。 沈泽川被打动了，他似乎不再那么杀气肆意，语气也缓和些。 早这样坦诚，你我何至于对峙？你说的不错，你我联手才能少许多烦恼。 我是个商人，在商言商，若是你我联手没有那么大的利益，那么我何必这样费尽口舌？ 西红轩背上痒，上回坍塌砸伤的部位结了疤，这几日也痒得发疼。他缓了缓，继续说：“ 那就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出去。待出去了，咱们再坐下，好好谈。” 西红轩在去都西宅里有十几个江湖高手。那都是上回为了吓唬沈泽川花费重金请来的，一直养在宅子里。他实际上已经心急如焚，因为无法摸清沈泽川的心思，所以也起了杀心，决意破釜沉舟，不论如何都要先从这里出去，只有出去了才有变数。他想杀了沈泽川，甚至等不及明日，更不想周旋。周旋能够长久，那往往意味着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关系，有能够坐下来打击风的余地。西红轩觉得现如今的他和沈泽川已经失去了平衡，随着沈泽川的官职上台，他仿佛陷入了某种被沈泽川罩住的兜带，无法再像一开始那样左右局势动向。西红轩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他凭靠商人的直觉已经发觉 他这样犹如鬼打墙般的在原地转圈圈的处境和沈泽川脱不开关系。他们联手到今日，除了杀掉西谷丸得到了西家的钥匙，后来发生的种种，西红轩尝到的甜头都会转瞬即逝，唯有沈泽川是实打实的握拳登高。西红轩确定自己被耍了，可他面上仍旧一片赤诚，仿佛对沈泽川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又对沈泽川畏惧的不敢动作。乔天涯推开门缝，把油灯的光投进去，沈泽川露出的手腕很干净，他被灯光侧拢着，变得与白昼时的模样一般无二，客客气气地说： 请吧。 西红轩暗自松了口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